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我哋咧嗱要转入去另外一个话题咧，我哋要讨论翻呢个叫做梁振英 UGL 事件，因为最近咧即系好多人又炒翻出嚟讲啦，咁啊其实你点解 因为长毛最衰都系长毛， 系咯，点即系呢啲真系麻鬼烦嘅。喂，你贪污五千万咧，喺大陆嚟讲系清官嚟噶，大老爷嚟噶，差唔多咧要挂块牌匾叫明镜高月噶啦，知唔知啊？喂，你五千万真系够买乜嘢？而家你知唔知梁振英个别墅都升到成亿几两亿一个别墅，你五千万都唔够俾首期，系咪？咁少嘅钱，你香港人真系孤寒嘅。唉，咁样俾人贪污都唔肯嘅，系咪先？喂，贪个五千万真系。是很肥咩？ 唔系喎，大陸已經咁 fit。大陸唔係咁樣嘅喎，大陸係俾錢嗰個有罪嘅，收錢嗰個其實係冇罪嘅。 系咩？ 系啊，不过而家话打贪咁先拉佢啫，其实就调转咗嚟，俾钱嗰个冇罪，收钱嘅有罪嘅。 哦， 以前系咁 嘅，其实好似两个都有罪嘅。如果香港， 香港就系啦， 因为你行贿同埋受贿嘛，系咪？咁啊。但是你如果是一个特首呢，其实即是怎样，我觉得梁振英呢是比这个曾荫权有出色的。即是大家都 一个小便宜。 是啦，曾荫权这些叫鼠事狗偷，梁振英呢就叫做大事啦。所以呢 就五千万大茶饭。 起码慈养啲啊，你曾荫权即是小恩小惠到呢，喂，你搭船过澳门是不是坐人家游艇又说吃鲍鱼粥是吧， 屌人家自己有游艇黐线啊。 俾返500蚊话当船费，屌咁搞撚错啊。 是咯，五千万同500蚊多好多个零头 啊。喂，佢係俾返500蚊嗰个嗰个人做当系做船费啊，佢都唔系免费俾人招待㗎。即是曾荫权呢种呢系叫做典型嗰啲公务员嗰啲叫做呢醒目仔性格，每样咧都去攞到尽， 真正香港人 舐到尽， 香港仔。 佢连去美国访问啊，有一次周刊爆佢大镬噶，去美国访问有几个保镖，有几啲 AOY 啲成十几二十个随从啊嘛，一去到住酒店啊，第一时间攞自己张信用卡出嚟碌啊，知唔知啊？ 系 飞行里数， 我赚飞行里数啊嘛。 全部俾晒我碌， 系啊！佢一个人要碌啊！嗰、那个特首办嗰时候觉得好唔妥，但系特首话要碌卡，你唔通你阻止咩？又唔得咁，唯有佢私人碌咗卡，就赚紧咗你嗰份嘅利数，跟住咧就向政府报销。佢咧又唔使即时找数，又有61免息，系嘛？ 连利息都赚埋。 唉，跟住咧唔知有冇去放贵你啦，就唔知啦吓。起码赚咗61，你谂下呢啲人，跟住请佢食大闸蟹。限每人食一隻，你知唔知啊？啊，即系一样嘅。 佢为你身体好啫，太寒凉啊！ 听到都嬲啊，真系啲大闸蟹咁好食嘅嘢，点解限一人食一隻嘅？我哋搞蟹宴啦，俾人食两隻啦，系咪先？所以你咁孤寒嘅人咧，系要抵拉嘅，所以一定要通佢贵嘅。咁你梁振英相比起嚟讲咧，我系梁振英呢个人咧，有出色好多，起码食大茶饭啊，5000万啦， 八位数字喎， 系咪？我真系八位四数字喎。咁咧，而家。在那里是查他，喂，查到连廉记都出事喎。 一遮 都地震。 廉记一遮都话不捞，因为不给查，查清他都话咩政咩特首办不提供资料啊，定 冇回应啊。 冇回应。其实呢、這个呢，我觉得他的做法呢有点好熟。他够硬正啊。 咦，冇错，够硬正就不会拉㗎啦嘛，就冇事㗎啦嘛。 是啊。 啱梁振英卒之学到嘢。 是啦、 啊。啊真係。 他虽然同热血公民勾大有一面之缘，但係呢叫做学到勾大啲好嘢喎。係咪 喂你咁好嘛。 你够硬正咪冇人拉佢啦，咪告唔到佢啦。连问都冇得问啦。係咪咁啊，袁国强呢个呢叻仔啦。他出来呢向大家写包单，叫大家放心、啊、放心的意思呢有两个原因，一个件事就是你放心，我们要秉公办理拉他老母人家查， 这个你放心，我们不会查的， 第二就是你放心，我一定包庇他的，他是我主人，是不是？那这个两个解读呢都解得通， 为 什么呢？原因就是呢，现在梁振英都不知道使不使落镬，是不是？喂，这个世界当然是风向两边摆的嘛，他如果落镬当然第一时间出来做好人。我哋香港系一个法治嘅社会，任何人犯法都系要将佢绳之于法嘅。 係嘛？咁如果梁振英攞台，咪拉鳩佢咯，係咪？下一任又繼續係佢繼續做呢份工係嘛？咁如果梁振英連到任啦，上面再上面繼續睇佢嘅時候，佢咪出嚟咯？對於啲調查工作咧，大家放心，我哋咧係會盡力調查嘅。香港咧係法治嘅社會，有罪嘅人一定會罪有應得嘅，一定會懲之以法嘅，都係講翻同一番説話嘅，不過係唔拉啫嘛。 所以咧， 拉到唔告啫嘛。 所以袁國強咧絕對。是做大律师的之手，因为呢赢有得食，输又有得食， 是啦，即是这些是叫做呢法律界的精英， 没错， 公死有肉食，婆死又有肉食， 即是周星驰，是 啦，是即是那张金审死官话斋，那车金赢了就给晒我，输了都要攞一半，是吧？ 所以 Johnny 有眼光，识入行。我哋所以即系呢个，我哋呢个拍档，即系有眼光，有见识。 嗱，呢样嘢我反对你啦。Johnny 咁正直咧，佢其实做行，佢唔应该做大律师，因为咧，你咁老实嘅人，你做呢啲咁嘅工，你点可能系搵到食嘅？坦白讲，系一定搵唔到食嘅。所以我觉得咧，针有两头利。我哋咧从多方面发觉咧，阿 Johnny 系入错咗行， 系 咁冇办法啦。已经是叫做洗湿了个头吓，我哋都冇讨论啲其他人嘅职业，咁我哋讲翻呢个叫做ICAC 啦。咁呢个一姐咧，其实第一次听佢嘅名啦，因为唔系好出名啦。咁其实廉署除咗个 白 韵禄之外，其他人我哋都唔知 道有嘅谭慧珠咯， 谭慧珠咯，谭慧珠即系出名啲咧，因为佢的士大王个女啦吓。咁變咗咧，我哋見到呢個一姐今次爆大鑊啦，唔撈啦，咁啊白韻禄出嚟講嘢喎， 講咩？ 講話佢工作表現唔好，即系咧佢唔而家辭職唔撈，係因為咧佢達唔到要求，工作表現唔好啊，所以咪唔俾佢升職咯，甚至乎係叫佢自己辭職咯。 即係工作表現包唔包擦鞋？ 而家廉署嘅工作表現係做東廠嗰份工啊嘛，係咪？咁你喺東廠你做得唔稱職，因為你帶個良心翻工啊嘛，係咪？入得嚟東廠嗰、那個良心要放喺屋企噶啦，係咪？你帶埋個良心嚟翻工，係咪？點喺東廠立足先？咁你即係主要係對付政敵啊，搞鳩嗰啲叫做民主派好啊，喂，你長毛咪搞咯，10萬20萬咪搞鳩你咯，5000萬咪唔查咯。是咪？你長毛唔夠硬淨啊嘛？ 啱， 係咪？喂，你連粵公民都冇事，你長毛點解有事咧？因為你唔夠硬淨。係 咯， 依個絕對係咁樣嘅。咁變咗咧，我哋見到白韻禄啦。嗱，其實好耐之前咧，當時我已經喺度覺得白韻禄九成半機會佢係地下黨嚟嘅，因為咧，你從佢可以由一個入境處去做呢個廉政專員咧，咁樣。唔係好合常理嘅 調 即係升遷啊！佢如果唔係地下黨咧，冇可能咁樣升法嘅。即係你見到嗰個叫做黎棟國，又係你入境處啫嘛？你係咪先？喂，入境處喺即係紀律部隊入邊工作嗰個位置唔係話好重要嘅，但你都可以做得保安局局長，你一定係都要係地下黨先做得到。即係咧，因為中共安插好多人喺唔同嘅行業，基本上咧。他哋當時有人好像是前哨定係邊個咧作出個評估啊，話香港最少有50萬呢啲叫做 其實好簡單啫嘛， 地下黨 他不停咁樣即係咁樣講啦，即係不停咁好多學生啊落嚟讀書啊，跟住攞身份證，其實個咩人都有。喺呢個時候新移民就少，不如我娶你，你冇嚟特登知我香港人唔係特登揾個人嫁我啊。但係你讀書嗰啲唔同，佢真係咧落咗嚟攞咗個學位，然後咧就讀唔同行業，將來就係我哋香港嘅領導班子，亦都係精英分子。 你講呢啲咧係一啲比較叫領導嘅。我所指嘅咧係由79年大陸一開放之後咧，佢已經。是不断咁派人渗落嚟香港噶啦，所以咧可以咁讲，79年打后咧，佢其实每年咧定期有人渗入嚟嘅，渗咗30多年啦。我觉得真系咧几廿万可能夸张啲啦，10萬8萬绝对有嘅。所以咧，我哋上个星期我哋冇讲林荣基咧，因为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就冇发生嗰单事咧，就系佢俾人跟踪。 冇错。 咁后屘咧，佢哋讲翻出嚟就即系警察出嚟打完场就话嗰啲咧系退嗰啲叫咩休班消防员。消防员那个本身就是地下党咯，他的工作是消防员咁解啫嘛，一定是的。 所以呢是各行各业都有地下党的存在，他们在平时是做着他自己的工作，不过党的 order 下来你就兼职出来去做一下这些工作，譬如说收集情报或者去索下料，中资机构就是很多这些人存在的。那在香港纪律部队、惩教处好、入境处好、差人、消防，甚至乎救护队、什么医疗辅助队，我想每一个行业都有地下党渗入去的，是不同程度的比例的，一定是有的。那这件事上面其实统战部一直都在做这个角色的。那他来到香港就由那些港澳工委统筹，那统筹了几十年，老实说十万八万我想走不掉的了。每一个行业都一定有他们的地下党的人渗入了去的。所以林永基呢是绝对是中共地下党派人在跟踪他的。你是消防员，休班消防员，你会去好奇跟踪一个人呢？讲出嚟，你买其他消防员会唔会咁做啊？有咩咁嘅好奇啊？系咪先？你唔使凶人噶嘛，好奇系嘛？你好似想食人咁样，好明显你喺度恐吓紧佢啦，系嘛？消防员系啱噶，消防员咪佢嘅职业咯，喺香港个惯名职业咯，系咪？咁所以咧，你睇翻廉署一定系有大量嘅共产党、地下党渗咗入去。如果唔係咧，係唔會搞到今時今日咁。因為咧，英國人搞廉署咧，其實一路嚟講，廉署嘅地位都好高嘅。 係冇錯， 嗰個叫做咧，好獨立性亦都好高嘅。自從九七之後咧，嗰個獨立性係一路降低，因為佢以前係港督特派嘅嘛，佢個名全名叫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直接向港督負責，而港督好似話直接向首相負責噶嘛。當時嗰單嘢，連殖民地大臣都唔使驚噶嘛。變咗你嘅廉政公署嘅地位係好超然嘅，你可以查任何一個人，甚至乎港督你懷疑佢有問題，你都可以好似繞過港督向直接向嗰邊報告咁樣啦，好似向倫敦報告咁樣啦，好似係，即係你港督可以貪污嘛，係嘛？咁所以咧。去到九七年之後咧，由中國人話事咧，嗰、那個情況就調轉咗啦。我覺得咧，佢咧都唔能夠一下扭轉嘅。不過咧，滲咗十幾年咧，我諗成個裡面嗰個決策層咧，都係滲曬佢哋嗰啲人的。升到職嘅，你都唔係你唔係地下黨都升唔到職噶啦， 落曬針噶啦， 一定噶啦。嗱，咁啊，另外再講多另外一個紀律部隊就係警察啦。上個禮拜警察學堂畢業，香港係嘛？嗰、那個處長盧偉聰，呢、這個姓盧嘅處長嚇，一個姓盧， 係 咁佢咧就揾咗個解放軍嗰個姓譚嗰條嗰條， 喂佢做得啱噶， 嚇司令 嗰、那個司令去檢閱， 佢做得啱嘅喎。 咁佢未改名嘛，未改名做公安啊嘛。因為咧，你如果改名做公安咧，你解放軍可以嚟檢閱，但係嗰個係香港警察啊嘛。你解放軍香港咧，即係佢 其實如果你咁樣講就唔啱，因為解放軍就係阿一。是咪武警是老二，是咪啊？跟住警公安就排第三，即系大陆嘅体系，应该揾公安局局长嚟检阅，就唔系应该揀揾解放军嘅，佢真系唔啱噶，做唔啱，即系唔能够对口单位啊，所以佢错， 应该揾深圳市解放军，唔系深圳市公安局局长，都唔啱数，因为咧香港嗰个基本法写到明咧，国防同外交咧系归中央政府管，其他嘅嘢咧都系中央政府都系唔会插手嘅。咁而家你嗰个叫驻港部队嗰个咧，以咩身份咧？以外交特使身份定系咩咧？系唔啱数嘅，呢个绝对都唔啱数嘅。咁另外我睇咗另外一个嗰啲人讲咧，原来佢唔系播翻以前英嗰啲蘇格蘭嗰啲歌喎，嗰啲音樂喎，那個暴操嘅時候啊，係啊， 唔係吹風笛啦， 係播解放軍嗰啲歌嘅喎， 播紅歌啊， 係啊，咁變咗咧，啲人就話啦，喂，你原來咧，你哋已經係變咗公安啦，但係你出緊香港警察嘅糧喎， 係咯， 你麻煩你出一係咧，你改做出大陸嘅糧啦。如果你出大陸糧，我哋調氣順喎，係咯，係嘛？嗱，照翻大陸公安嗰啲編制，係嘛？幾千蚊到， 幾千蚊個月， 六千蚊到啦，深圳 係啦，咁就啱數。呢樣嘢咧，其實我哋真係要去跟進一下喎，因為咧，你如果你係公安，咁你鬥嗰份人工唔能夠係鬥警察人工㗎，邊有咁著數㗎？係咪先？ 冇錯， 嚇！你嗰個名好緊要喎，你又收香港警察人工，就做緊公安嘅嘢。但是你份人工又不是收回香港警察的人工， 但是现在最新民调，现在我们香港警察啊得返 10% 支持到的， 满意度 满意度， 这 10% 呢，即是怎么说呢， 因為老蕭成日都話有4% 人渣噶嘛，咁佢咧係人渣嘅2.5倍，係4×2.5就10%，即係咧除10%裏面除咗4% 人渣之外咧，都有6% 未接近人渣嘅人係支持佢嘅、 但係佢夠忙緊㗎啦，整到嘅形象即刻揾個亞洲小姐，大胸嘅亞洲小姐做公安做警察、希望扯高民望，等你啲人多啲接受警察。 有個問題，我接受唔到。咁你大胸唔紧要啊嘛，你剪到头发咁短，一望落去成个男警咁样， 系咯，冇分别。 咁大家唔会有对佢有幻想啊嘛，佢只系一个咧貌似女型嘅男警， 系 啊，大家都唔会有幻想， 黑黑实实咁， 唔系啊，又黑黑实实，人哋唔会对你有好感噶，你明唔明啊？你 形象出咗事， 系啦。你有冇睇人哋啲美國嗰啲漫畫嗰啲女警啊？嗰啲波擠出嚟噶嘛，長頭髮噶嘛，金頭髮或者紅頭髮噶嘛？嗱，嗰啲就可以提高形象啦，係咪？喂，你黑古勒櫃嗰個女人，成個嗰啲， 所以美國都健身教練，所以美國都辣男警察唔辣女警察啦，係嘛？ 哦，呢个一定的啦，有几可辣女警啊，系咪先？咁你女警都不会开枪打死黑人啦，系男警会嘅啫嘛。呢有头债有主啫，虽然佢哋都唔系好啱嘅，因为今次咧系喺即系佢哋嗰个美国嗰个25岁嘅追击手咧，系枪杀嗰啲叫白人，但亦都可能系杀咗好多无辜嘅人啊嘛。你如果要做嗰啲判官，你应该去搜集边个随便系乱咁杀黑人嗰啲，你系专杀嗰啲啊嘛。 追翻个名翻嚟。 系啦，你跟到噶嘛？其实呢个世界，咁点解你去杀？啲無辜嘅人而放過呢啲咁嘅黑警咧， 係咯。 嗱，話你聽啊，咁你都唔係好人嚟嘅喎，你都係衰人嚟嘅喎，係咪先？你攬曬無辜嘛？你話你替天行道啊，揾捉咗嗰啲叫做攬曬黑人黑警嗰啲白人出嚟，咁又唔同。咁你嗰個有個叫正當性，或者你係起碼叫做出於正義啊，係嘛？ 呢啲一單還一單啊，唔好衰下無辜。 係嗱，一件還一件啊，芒果都話齋嚇，一件還一件。咁啊，警察咧，即係講真啦，佢哋想要嗰個形象咧，即係想好翻嘅形象咧，其實好難嘅，因為你哋嗰個叫做差佬打人咧，你哋請咁多使咁多錢請啲知名嘅大律師去幫佢打啦，嗰啲叫咩資深大律師幫佢打啦嚇，咁、 錢從何來？ 錢就唔講啦，即係起碼咧，你哋嗰、那個仲話自己有筆，即係想提筆在場證據啊，又話嗰啲人唔係你啊，即係你如果呢啲説話你夠膽講出嚟，你哋差佬基本上都唔要面噶咯喎，即係你叫做人不要臉，天下無敵，你哋已經係天下無敵噶，你哋怕咩冇形象咧？ 不過其實香港政府咧對差佬咧呢、這個形象咧，佢破壞得好緊要，即係唔好講而家呢啲所謂黑警，以前。所有抄牌已經慢慢逐步俾曬咖啡仔嚟抄，而家近期全部差佬極度積極，我已經話俾你聽啦，我泊車，全香港九龍新界除銅鑼灣之外，我擺低嗰度擺得10個鐘，我話俾你都唔會中一張牌，我出曬名，全行都知道。但係我近期都中2張，我係知道曬嗰條街啊，約莫時間，因為我揸車揾食，邊個時候行必到嗰度抄牌嘅，你知唔知啊？出曬名，我話俾你聽，如果擺旺角擺呢度，由朝擺到晚都唔抄牌就唔抄牌。 嗱，話俾你聽啊，而家你啲咁嘅不法分子咧，就差人就專門制裁你啲人。 係啦，啱 啊！你成日諗住唔使錢泊車係嘛？而家咪俾你中2張牛肉乾啦，9嚿水係嘛？ 係嘛？係640啫。 啊，640平啦嘛，而家益你咯，係咪先？你都食得和米多啦，咁耐以嚟都唔俾人罰。 唔係，而家真係抄得好犀利，係真係天羅地網。 咁呢個咧係即係政府要啲差人做嘅嘢嘛， 但係形象有問題嘛，即係以前佢改曬咖啡仔就係希望就唔好俾啲香港人話，屌有咩咁撚叻，張差唔見你咁叻，識抄牌呢句實冇講好耐，但係而家仲要再踩多腳，喺佢咁形象插水嘅時候，仲要再踩多腳，所以你幾當差嘅自己用心諗一諗，呢個政府真係冇撚用啊，仲要加踩多你一腳啊， 仲 有 而家仲有個解放軍，仲有個解放軍就係檢閱你啊，係咪先？ 真係一蟹不如一蟹。 嗱咁我哋咧要睇翻差佬咧，其实点解嘅形象咧差成咁咧？其实源于嘅，从来都系源于一个占中。一开始嘅占中嘅时候咧，差佬咧充当一个叫做政治打手，其实都唔系政治啦，佢真系做咗打手，出到嚟负责打人啦。咁你咧？ 淨係老實講啊，以前啲人話咧，你差佬淨識抄牌啫嘛，屌而家唔係喎，而家差佬唔係抄牌， 識打人， 淨識打學生啫嘛。你見大匪呢啲咁肥之大隻，你夠唔夠得打佢啊？見到 Johnny 啲食過夜粥，夠唔夠得打佢啊？唔夠打啊嘛，你係專門欺負嗰啲。專門欺負嗰啲叫做學生哥係嘛？ 咪同野公咪一樣咯，你正氣一樣啦。 咪係咯，手無搏雞之類就係欺負 蝦人。好似我哋呢啲見到咪耷水咯，耷水咯。 係啊，即係見到惡少少嗰啲係咪？惡形惡相嗰啲，你咧就梗係唔撚夠膽黑噶啦，專黑啲學生哥噶咋。 係啊， 係咪先？喂，但係咧有一個團體咧，其實都係咁無恥嘅。呢、這個咧就叫的士團體啦。大家咧，如果有即係個印象咧，其實都會記得咧，佔中嗰陣時候，的士佬咧就好積極出嚟反佔中嘅。佢話咧， 阻住揾食， 你哋咧阻住揾食，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經濟又唔好，你哋塞住曬一條路，人哋去唔到，大肚婆啊，嚇都流產啦、啊，嗰啲老人家都因為你哋塞住曬一路啊，啲救護車去唔到啊，死鳩咗咧老人家。咁咧，的士佬咧就好似出埋禁制令喎，係嘛？啊，嗰個潮聯，但係咧有的士佬咧揸咗嗰陣時，我喺金鐘，當時我喺金鐘就見到十架八架的士咧揸喺金鐘道口，即係太古廣場對面嗰度咧就喺度，跟住咧就衝埋嚟就想打嗰啲叫做嗰啲學生。咁我哋當時喺現場嘅見到嘅，亦都影低咗的士擺上網，人哋屌柒佢嘅。咁呢班的士佬咧。當時咧係叫做咧為政府咧都做咗好多嘢啦嚇，咁但係而家咧佢哋又話要出嚟堵路喎，喂呢樣嘢即係覺得好似有啲叫做咩啊雙重標準喎、 哦，你見棺材唔流淚啊嘛， 唔係啊你係要食飯，人哋唔使食飯嘅。 人哋牌值錢啊嘛， 你個牌值錢，人哋 Uber 就唔值錢嘅。吓、啊，喂，人哋好专业噶，人哋架车好靓噶，人哋唔会兜路噶。 其实唔系咁嘅，从来的士霸使，我讲俾你听，其实嗰啲的士司机出嚟霸手，佢哋唔系车主，亦都唔关揾食事。其实佢哋系冇蚀底嘅，系本身嗰啲的士商会或者嗰啲真系的士公司租俾你嗰、那个，佢叫你去照俾钱，照出粮俾你，跟住叫你去做，实际系有老细睇嘅，系从来有历史的士霸使或者万能，全部都系呢件事。 系。咁啊，今次咧，佢哋咧就係出嚟抗議，即係Uber 啦搶佢哋嘅生意。咁其實之前咧，政府咧就係好似早一兩個禮拜曾經提出有優質的士係嘛？係 啊。 咁啊，你啲的士咧都幾陰質下嘅， 豪華版的士， 即係真係陰質的士嚟嘅。想整啲豪華版，咁啊嗰個發唔知幾多個牌出嚟喎？ 500個。 啊，500個，哇！出500個就驚懟冧你哋個市，你哋都好脆弱喎。講真， 唔係㗎，其實佢而家呢樣嘢咧，其實深圳的士嘅 系点 解？深圳的士咧，深圳的士就亦都俾佢哋直接打车打到紧要。咁咧，佢哋咧就为咗吸引一啲人搭翻深圳的士，佢哋出咗一啲的士咧，就同英国嗰啲传统的士系一模一样嘅。 系买翻英国款嗰啲啊？ 买翻英国款嗰啲嚟吸引翻你嗰啲人，佢哋叫亦都系优质的士。 系， 但系只不过话佢收费一样，但系啲人咧就拣车搭，即系佢觉得呢啲咧就比较古典啲、 靓啲。 系啊，同埋咧个座位后边个座位咧唔系一排系相对嘅，即系好似骑坐马车咁。 系， 咁啊变成咗咧，而家深圳咧就已经出咗大概500-600部，跟住咧就而家香港咧真系悲哀啊！将大陆嗰度直接搬嚟香港。 系，佢其实咧搬咗好多大陆嘅嘢落到嚟噶啦，已经咁而家连的士咧都搬埋落嚟。不过咧，我哋睇翻其实在咁多位咧都有好多时搭的士嗰啲唔愉快经历啦。咁其实咧唔系有唔愉快，亦都有啲的士其实唔系个个衰人嚟嘅，亦都有啲的士系好嘅。不过其实亦都好多扑街，尤其是喺嗰啲游客区揾食嗰啲的士佬咧，尖沙咀最捻多啲扑街噶啦，广东道啊嗰啲咧，嗰啲的士佬，你哋全部去投诉佢啦，放蛇啦，一定拉到好多个嘅。 喂，话肯定啦，个早轮自由行多，我啱啱就上阿通儿写字楼落嚟，我企咗半个钟头接唔到的士，跟住我要行翻去星光行嗰边的士站度等，卒之排队排一个钟啊！ 哇， 全部冚旗，直头唔答你。见到我系香港人，即系我样太似香港人，就实际都系个香港人啊嘛！即系冇办法，拖住机咪上。系啊，真系噶！我嗰日去尖东揾佢，真系噶，落嚟走啦。喂，冇办法接到车，真系。所以我都话啦，而家 其實咧啲Uber 咧其實啱嘅，你哋咧係我哋90年代有套戲咧叫《的士判官》咧，我哋其實我哋等咗啲判官出嚟好耐噶啦，不過而家咧唔係一個，係一班人，係一堆用 Apps call 嘅判官，係咪？你可以用一個電話就 call 到啲判官嚟啦，咁啊令到嗰啲的士有啲咧就話生意好難撈，但係咧有啲的士司機話佢生意好好喎，點解咧？我又冇所謂，即係上次上咗架的士，佢話俾我聽，佢一個月都揾30,000+㗎，揾1,000+日㗎。點解咧？佢話我都冇所謂嘅，你有客，長短我都做，20、22蚊我又做，咩嘢都做。咁嗰啲咧， 一客就上。 佢哋咧反而咧好啲嘅，我覺得。點解咧？你個人嗰個心境，你嘅心態，你咩都做嘅時候咧，你做多生意機會大啲嘅。你依個又唔接，嗰、那個又唔接，你架車咪周圍兜咯，阻住曬香港。 有啲幾十個電話嗰、那個，幾十個台。 哇！嗰啲嗰架直升，好似戰機咁樣， 好似架直升攻擊直升機咁。 其實真係好難得。不過咁樣講啦，其實的士揾到食嘅好多種，千奇百怪。好似機場的士咁，一日做三轉啫嘛。係 咯， 佢24小時佢做曬兩間，長期停2-3個鐘嘅的士瞓咯，跟住博多個客出翻去，空車都踩翻入嚟，繼續瞓到咁上下，排到你。 咁係你機場出嚟，起碼幾嚿水啦。除非你嗰個， 佢哋嗰條 好出嚟個東湧， 係啊。但係的士嘅陰質嘢真係好多，真係撲街之中嘅撲街。揸的士嘅，即係我唔係講話佢。 嗱咁樣，因為咧，我哋其中有個網友以前都係揸的士嘅，佢話咧廣東道嗰班的士佬咧。就係、是、其實嗰啲係好老㗎啦，已經大部分都係老司機嚟嘅。佢哋以前就係喺啟德機場揾食嗰班叫做咧的士老鼠，專門就做、哦、專門係劏遊客嘅。依班人咧基本上咧拉曬佢哋咧，起碼少咗好多人渣喺。 哦，蘭桂坊都好多喎，聽講。 哦，係啊，佢哋嗰班人就分別咗去咗蘭桂坊 啲黃嘅地方啦，嚇越難接的士嘅地方啦，越多啦。係啊，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譬如入去啊落馬洲的士咁。尤其九龍的士正契弟嚟嘅，佢、哦、你冇辦法有外來的士嚟搭到車嘅，因為點解咧？譬如我咁，我嘅啱啱搭咗個客入到嚟，落馬洲或者新田落車，咁我就想攞翻個客走，就排的士站頭。佢好簡單，你外來車排到你啦，佢又揾一條友接你上車。我去九龍塘咁，你開車啦，一開車，哎呀唔係啊，我漏咗啲嘢，上水落車。跟住你就白果噶啦，你排完之後， 有排又要再 不停呢啲咁嘅拿走手段，係佢哋霸佔曬一個站頭嚟揾食。 哦， 係啊， 咁樣嘅。 所以做的士，即係我哋，即係我都成日都係的士常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見得太多。香港其實的士，我都話啦，做水貨車水貨，邊係車香港人嘅啫？你上水全世界 水貨的士， 係咪啊？綠的、紅的、白折的。 咁唔係喎，我哋嗰次 劫射 啊，嗰次我哋唔係嘗試，嗰次我哋去元朗，元朗啊截到車， 元朗截到車， 即係上水難截啲喎嚇。 上水站頭你截唔到，冇機會。如果你錦田直頭連小巴都上唔到，係認真㗎。不過我都話啦，其實而家建制派經過佔領之後咧，亦都教育咗佢哋。你睇梁家樓，你睇呢啲。打拉布他們都學得懂、 啊、 所以現在香港政府面對的管治問題不是只是對你的所謂黃絲或者學生或者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而是你做任何事只要你不順意的話，全部包括建制反建制的人都是用同一種招數去對付你， 不是一個堵路一個拉布。 所以香港呢所謂分化呢開始不存在的了，已經全部統一了了，大家做法完全一樣， 集中火力打你的 了。不是因為呢，即是怎麼說，香港始終都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你很多時候你不能夠做一件事是一意孤行，即是你要損害別人的利益就可以，別人就會損害回你咯。当你做一样嘅决策嘅时候，你会损害到人哋嘅时候，人哋一样可以报复噶。你梁家骝今次咪系咯，佢坚决拉布，一点完手就出去。喂，佢仲犀利过咩喎？仲落过长毛佢哋好多喎。24次点人数点咗22次。 喂，不过我咁样讲，卒之有个人肯认错。 边个咧？ 一个从来都唔认错嘅人认错。我以为得梁振英，原来唔系黄毓民。佢话点人数都系打拉布。哇，真系呢句说话真系，我都好开心。即系唯有万必啊，大。球啊，同埋呢个长毛平反， 佢有冇点过人数咧？ 佢冇啊，佢话点人数唔系啊嘛，要发言先至打，先至拉布啊嘛，点人数唔算啊嘛，大家佢公然承认咗梁家骝，你点人数都系打拉布，哇，真系好嘢！ 即系啊，今事而作非。 咁啊，佢系咪值得继续做落去啊？ 系啊，起码都做 到69，做到69啊？ 咩啊？唔知丑到到69啦，系嘛？ 希拉里都69岁啦，冇问题嘅。 好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我哋再倾啦。